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演员杨琪。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创作的四大悲剧之一，该剧讲述的是意大利的贵族凯普莱特女儿朱丽叶与蒙太古的儿子罗密欧诚挚相爱，但因两家世代为仇而受到阻挠的悲剧故事。下面这段台词呢，就是最经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相会，互相表达爱意的桥段。只有你的性命才是我的仇敌，你即使不信蒙太古，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你。信不信蒙太古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又不是手，又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不是脸，又不是身体上任何其他的部分。啊，换一个名字吧，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罗密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它的可爱的完美也绝不会有丝毫改变。罗密欧，抛弃了你的名字吧，我愿意把我整个的心魂赔偿你这一个身外的空明。幸亏黑夜替我罩上了一重面目，否则为了我刚才被你听去的话，你一定可以看见我脸上羞愧的红晕。我真想遵守礼法，否认已经说过的言语，可是这些虚文俗礼现在只好一切置之不顾了。你爱我吗？我知道你一定会说是的，我也一定会相信你的话，可是也许你起的誓只是一个谎。人家说，对于恋人们的寒蒙背信，上苍是一笑置之的。温柔的罗密欧啊，你要是真的爱我，就请你诚意告诉我，你要是嫌我太容易降心相从，我也会堆起怒容，装出倔强的神气，拒绝你的好意，好让你向我婉转求情，否则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拒绝你的。俊秀的蒙太古，我真的太痴心了，所以也许你会觉得我的举动有点轻浮，可是相信我，朋友，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忠心远胜过那些善于矜持作态的人。我必须承认，倘不是你趁我不备的时候偷听去了我的真情的表白，我一定会更加矜持一点的，所以原谅我吧，是黑夜泄露了我心底的秘密，不要把我的允诺看作了轻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的东向西方向车型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 好梦紧密， 白天晚上 想要之前 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光天化日，男子直接拿人家的手提包，没想到对方竟是散打高手。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 都不敢说话了吧？怕挨打了吧？ 赵本山的小品有这么一句话， 叫 耗子给猫当三陪，挣钱不要命。 我首先说这个偷东摸西这种行为，他就该揍。 肖哥在咱们胡同这一片多厉害 呀、啊！干嘛这一片儿？想当年也拿过什么比赛的名次，一伸手扑你就趴下。 他这个外形啊，文文弱弱，让大家想象不到他能是个武林高手。 但不能脱衣裳， 真的是。 真的， 因为现在冷，外头 怕感冒啊。 对， 不是 穿秋裤了。 晚上看人那个筋骨，一绷劲，那个筋骨那劲头， 动筋线是不是？ 哎，蛤蟆， 小花，你要是不会捧人，可千万别瞎说、啊 哎。那个，这不是青筋，那个什么？ 那不叫筋线，板肋球筋。 板筋啊？ 哎， 对呀。 但是我觉得老肖也是挺辛苦的，需要你下一番苦功啊。 哎呦，天天打沙袋练那个手指都那样都平了。 早上起来长跑，多冷的天儿，站姿真不错，多的风纹丝儿不动，练步伐，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谁来谁去。 有时候你给他配上音乐就蹦蹦蹦蹦 跳舞的。 我感觉 行了，小花，到你这一说啊，这位没什么功夫，都是戏剧。 可能多少有点曲艺。 你刚才说的有沙袋对吧？ 嗯， 我就见他呀，一个直拳过去了，一个摆拳回来了。 什么过去什么回来？ 呵，那个腿， 哎，一个腿过去了，一个腿回来了。 自己给自己使别子， 一个直腿，一个白腿、 嗯、 一勾腿， 一个弯腿， 一个劈腿。 劈腿也练，练不练插足啊？ 这都是练法，腿法得组合嘛，对吧？ 小孩你真不懂，我看出来了。 我怎么会不懂呢？这是实战技巧啊，你们不懂吧？ 你还懂散打？ 这实战就得包括攻防反击，是不是？体能的训练最重要的环节。哎，体能训练好了才能实战，实战好了才能胜利。 胜利好了呢？ 胜利好了拿奖金啊！开那个冰箱，冰箱里的 开冰箱， 开冰箱里的那个香槟。嘣、 啊！从冰箱里拿来的是吧？冻香槟，我头回听说香槟搁冰箱里的。在冰箱里要炸了可怎么办？ 哎，我很羡慕他，真的。 就羡慕他会练的。 因为要是女子会这样的防身术的话，那么我们走在路上有谁敢对我们动一根毫毛呢？ 哪儿猫您那根毫毛去？结果呢，这位就是看着这小哥弯弯弱弱的、 嗯、 拿着个包呢，哎，砍过去值几个钱，包里边呢鼓鼓囊囊的， 估计有几个钱。 哎，又看他那手机呢，顺手又入这包里了 啊， 值几个钱 哦，所以就把包给端了， 端了，拿走了。 肖哥是微微一笑， 对他以为是啊什么呀？这不火车站出的事儿吗？他以为是送站的朋友跟他开玩笑呢。 哦， 回头看了那么几秒，这位不认识，神色慌张 啊。 第一反应，这是个贼， 他叫贼， 对，要教训教训他， 嗯， 让他跑了那么几步，哎，装作这个不知所措的感觉。这贼呢，认为自己哎，这 要成了， 手拿板钻了，可以 准备开个庆功宴了， 就跑出几步就开庆功宴了， 开始找冰箱， 要找这个梁香槟呀、梁雪碧呀。 这位心情也太宽了。 哎，肖哥呢，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不左不右， 使了个进不连环跺子脚， 噗，这位就撂倒了。 我以为俩眼扎瞎了。 撂倒了以后呢？ 嗨，没什么，这位就是腮帮子漏了，然后眼睛肿了。 哦， 完警察呢？一来呢就给二位制止了。 哎，老肖呢也把小偷的包拿走了。 怎么还反抢啊？ 不是，这包不一定是他的，我先拿着，等警察来了咱们再说再论。 警察来，你把俩包都放下，都放下，都放下。 好，放就放。警察同志，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曾经我问过老肖，我说老肖，你看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啊，描绘一个人会一些那种奇式的武功啊，都是用图来展现的。他是一步一步 绝世的武 功，绝世的武功，奇招啊，怪出。绝世武功都是用那种图来展现的，有时候还是动图呢。你翻快了以后， 连环画没看见过吧？ 转 小花，你说你别跟我这儿比划，你跟我眼前呢，这晃晃这手。 就是您看这种是真的练功的方法吗？老肖说，是。 费半天您就等雷是。 拳法嘛，主要是简洁、实用、有效，不在于多，不在于花俏啊。 那在于什么呀？ 在于组合，在于变化。这种图你可能看不明白是吧？ 对呀、 我也是。 看他跟谁练的？ 那你得练下来才知道啊，看那是不行的。 练着看， 你看那个古代，他们这个练功都躲在一洞里边，就是按着这个图，夸夸夸夸夸夸夸夸， 什么呀？夸夸 得错好几回，亏气的亏气，吐血的吐血，得错好多回，最后找一正根啊，高人在点拨， 走火的走火，入魔的入魔呢。 练成的没几个。 您算练成了？ 小有所成。你女生呢？你打你就要想什么呢？你就是一个圆柱体。 小娃想好，你是一圆柱体，你没脖子没脑袋。 你打人的时候你不能直线的打，哎，你这么一直线打直不愣登去了，那么你这个打击的力度就分散到人体的很多的范围了。 对，你得围着它跑圈， 你呀得螺旋式的打，就是说你这个拳在击中人体之前要迅速旋转螺旋扭转。哎， 就是拧它呀，肖哥教你拧人呐， 西式拧人知道吗？ 西式的拧人，中式的拧人， 女生力量小啊，所以呢你更得要息事宁人。 绝世吗？ 我是绅士啊，教你们这些我是绅士不是绝世啊。 你先弄清楚你的绅士吧。 嫌疑人向某因为缺钱呢，在火车站的候车室徘徊，寻找了一名旅客下手。其实他已经看了好几眼，为了使这次下手能够圆满成功，他已经挑了很久。这个不行啊，这个体型比我都健壮， 这是要吃人是要偷东西。 这个胳膊够粗的啊，这个拿着包太小，不值当下一回手啊。这个又喝又来仨， 人多还打不过。 这个就他了， 就这么琢磨了一上午， 就盯上了看起来有些瘦弱单薄的肖先生，一不做二不休，伸手想拿肖先生背在身前的小包，但是没有成功，两人随即发生肢体冲突。令贼人没有想到的是，肖先生是一名业余的散打爱好者，向某根本不是对手，肢体冲突中被打伤。民警介入，迅速将两人分开。经过审讯，向某因涉嫌抢夺被处以刑事拘留。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今天这话题有点虐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承受力。 那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 对。 哎，你这话说的好像平时在这儿经常承受一些打击。 对，跟你在一块儿，我们已经习惯了。 那只是生活。 没有， 今儿这不是生活， 没跟你生活在一块儿。只是跟你聊天。 你们面对现实以后，到外边闯社会，少一点打击，你们得谢谢我呢。 好好， 我们觉得我们在外边还挺顺利的，就到你这打击。 怎么了又？ 这个话题网上是这么写的。第一次看到男朋友前任的照片是什么感受？因为， 那小花这事得问你，这问我们白搭，我没感受。 可能从性别上来说，女生介意长相的这个因素高一些，承认吗？ 我觉得女生， 我们承认，我们哪知道这事儿啊？ 我觉得女生啊，女生要是看到男朋友前任的照片，第一感受就是，原来你喜欢这样的。 对，有这种 是吧？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这也太难看了。 那万一好看的呢？ 对，又年轻， 也得说这句啊。 不见得都这么准吧？ 你瞅你原来那眼光 都是违心的是吧？ 哎，对。 你现女友看你前女友小珍的照片， 嗯， 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吗？ 嗯， 嗯，你前任还真的是好看呢。 嗯， 听这话咋脖子后头出来了？ 可不就是吗？ 长得挺温柔啊。 长得挺温柔， 应该是野蛮女友那种类型了吧？ 火，以前这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准是，就冲这句话就听出来了。 而且我觉着啊，头几句全是真心话，长得很温柔，长得很好看。 说他是你所有前任里唯一一个毫无保留付出过真心的人。 那看来他所有前任的照片都看过。 但是你也说过你现在只爱我，我倒是不知道你们男人是怎么看待前任和现任的。 前任不就是前任吗？ 过去时 啊，谁让你来的晚呢？ 王大 再吱声我臭。 哦，就这么看待现任的，我知道了。 王大磊呢？现女儿，现女儿看前女儿，哎，为什么觉得看他们的面相很合适呢？可是要 他要撮合我们是吗？ 可是你想想，跟王大磊的面相看上去很合适啊。 怎么了？ 你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那长得也得好看， 主要身材比很像。 对， 好看，好看。 我长得漂亮。 那为什么会分手呢？ 那就因为性格不合吧。 你们两个人其实挺合适的，为什么会分手啊？多可惜啊，怎么分手了呀？ 他是要把我推出去。 我觉得这好像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不，他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么合适能分手了？我往好了说，就是想告诉自己别犯那个以前的错误。 哦，你想的还挺善良。 嗯、往歪的想的就是，这不挺好的吗？ 挺好，麻烦呀、 啊！啊，赶紧，你赶紧找他去吧。 怎么就轮着我了？这意思吧？ 就是你赶紧找他去吧。 对呀、 啊，那他是爱我。 不管他找吧，你别回来啊！ 硬咬住那现在那女友啊，看了以后说，没有好看，咋的吧？ 这一脸麻烦，没拿好。 嗯， 前面长成什么样、哎？ 就算比我好看，又怎么的吧？还是被甩了呀？ 哎， 再说了，我男朋友前任太多了。要说好看，我只服那个混血的妹子。哎，小叔还找过一个混血。 哦，我知道，好像找过一个南北城混血。他是跟我说过， 三四环的 是吧？三四环， 对对，南三环跟北四环混血。 没有， 葫芦他现女友呢，第一次看他男朋友前任的照片的时候说， 就没有一对是从始至终的是吧？ 现在这个年代难、哦， 这个系列就是这样。 哇，惊呆了，太美了，瓜子儿脸，高鼻梁。完全不是他口中曾经描述的又丑又土， 啊，他看的不是那个， 一个字酸。 这都属于嫉妒，就肯定是前女友比他好看， 嗯、 前女友比他酸，前女友比他温柔，前女友比他会那什么， 会捯饬。 还有的是把前任的痕迹都删得干干净净，但是呢，只有一位好多年还放在空间里，所以现女友发现以后就在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爱我，是不是还在爱他。那为什么前任都删干净了，只有一位还存在空间里呢？ 忘了删了呗。 对呀、啊， 再说了，我不能留点回忆吗？那也是 付出的， 不是付出，那也是发生在我人生当中的一件事儿啊！我为什么要删了啊？ 还有的现女友看了照片，忍不住的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的剧情是什么样子的呢？哎呀，我忍不住的想打听他们的事儿。哎，你们都去哪儿啊？哎，你们都吃什么呀？哎，他怎么想的呀？哎，那他这么愿意吗？不问吧，好奇，听了又难过不爽。 这人不是自己矛盾吗？ 都这样。 哦，周老板每回的女朋友都这样。 是是是。所以我出了本书，然后凡交一个女朋友发一本带续的。 老家业。 手抄本吧。 有照片吗？ 1990年，然后谁谁谁照片 生平啊， 照片，然后底下世纪， 世纪 一啊，2000年谁谁谁，2000年2月， 足语吧， 2000年3月。 当然，有的现女友一看前女友长得没自己好看，没自己优秀，觉得安全感加分了。 不，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前女友是好看与不好看， 嗯、 这个现女友都不行。 嗯， 长得好看呢，就是。哟，嫌我不好看了吧？长得难看了吧？你瞧你这眼光，你也就这样。就这话就根本掉不到地上。 慢慢赌， 小花也是这样的。 谁的 凡是女的就这样。 谁说的？我根本不在乎嘛。 也是吧。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我觉得压根没过去。 当然了，咱们话分两说啊。虽然说前任已经成为了前任，可是忘不了前任的情况也是有的，对吧？ 那叫刻骨铭心。 忘不了前任的感觉是什么呢？ 嗯， 我瞒着所有人偷偷的爱着你。 还瞒着所有人。 没有放不下的前任，只有不争气的自己。 哎，这句话说的有道理。 放不下前任就意味着没有现任。 那倒也未见得。 明明很早就决定放弃你了，可是为什么却感觉如果你一回头，我还会不顾一切的去拥抱你，拥抱你。这一句歌词吧。 因为这个外国人的感情太丰富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忘不了前任啊，可能是处的时间很长， 付出的太多了。 对， 那个 净给他买东西了。 如果这个前任 投入感情太深， 对，如果这个前任要是说也一笑而过那种， 哈哈哈， 也就无所谓，估计称不上这个正经的一个前任。 有人也这么劝，你委屈什么？啊？ 嗯？ 你委屈什么？ 我咋知道？ 爱而不得又不止你一个人，你委屈什么？ 为什么都得前任都得是爱而不得的呢？ 不然怎么就变成前任了呢？ 哎，也许由于是性格不合的呢。 那对于其中一个人呢？还有一些更扎心扎肺的事儿，比如说大磊，对你来说， 嗯， 看到他的身边异性很多，你也没有办法轰走这些人的时候， 我轰他干嘛是？ 不 你前任跟异性朋友那异性在一起， 都是前任了，那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吧。 你忘不了前任呀、啊，这个主题是。 那我还有现任吗？ 没有没有。 那就找前任的 单相思， 但是前任已经有现任了。 但你看他， 那他周边还围了一群异性，我得问现任受得了受不了。 长得漂亮啊，长得可爱啊，性格好啊。 那我为什么跟他分着呢？ 他 嫌弃你主要。 那我是被甩的。 原因不要计较。 不必须计较。 结局就是你现在成了人家的前任，人家成了你的前任了，你还忘不了人家。但凡忘不了，肯定是由于对方有很多好的地方啦。 嗯。长得漂亮，长得年轻，名字好。 哎呀， 名字好， 太幸福了， 真的，名字好特别重要， 是吧？ 对，你就得透着那么个鲜灵字， 就得仨字的哈。 对，你先叫狄小 花， 依然是仨字，但是名字它太土气。 狄小花 不大气， 狄帅花 他就不如叫什么什么 谢雅花， 雅花也不好。雅乎黑的， 咱把花换了就行了。 叫什么乔啊，什么碗啊， 对对对， 你就得听着都。 花碗乔，像个老艺人。 你都说出来了，花碗乔像个老艺人，还是拉洋片的。 反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 WiFi 在线，哎 ，WiFi 不在线 ，4G 在线，哦，一会儿2G 了，啊，3G 了 ，WiFi 不在线了，这样就是一会儿有网，一会儿没网。你俩这感情就悬了。 我觉着这是 WiFi 是一人，4G 是一人，2G 是一人， 在线是一人，不在线是一人。 前任删除好友是什么感受？ 嗯， 凭什么是他删我？要删也得我删他呀。 打嘴吧。 删除好友 啊，那就无所谓。 你被前任拉黑过吗？或者删除过？ 是删除过呀。 就删了 啊？ 哎，那你会不会挺不服的？ 不，我是有尊严的人，我是有脸的人。 对呀、啊， 就是删的时候，我删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把我删了。 那你又不如大磊，大磊是没什么感觉，拼死也要加回来。 我怎么那么不要脸？ 不加回来，你再把他删了，你就为了来这过场。 人家就死活不同意，不给我这机会。 嗯， 当然了，也有删的时候呢。你们俩忽然觉得，哎呀，我这个心口疼了一下，我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那个感觉就像东海龙宫里的定海神针被孙悟空拿走了一样，地动山摇，山崩地裂，没有主心骨啊！ 你看见了是怎么着？ 看你们挠心来的，没关系的。你看，摇一摇，晃一晃之后，东海还在，龙王安好。 对对对，摇一摇还能碰见新人。 大部分的人无非摇一摇，看看对方是什么人，摇到了，并没有接下来怎么样吧。 我一看4000多公里，算了吧。要是一定海神针， 可是有时候也不觉得很惋惜吗？曾经无话不谈的亲密无间，现在呢变成非好友，最多显示10张照片， 不觉得惋惜。 你还真是盯着看嘞。 那我继续问你们， 你怎么老问我？ 前任要是比你们先脱单了，你们什么感觉？ 脱单了， 咬住那天咬着牙，那天心情特别不好，咬着牙那说话，比我先脱个单，有什么好嘚瑟的？让我看看是谁眼瞎了。 怎么脱单就得眼瞎了？ 他是不是还惦记人家吗？ 哦， 心里不平衡，不甘心、 咱俩分手了，你又找着一个，那证明我不如他。 对，你那么快就找一个，你把我忘那么快啊？ 我要是我先找着一个，那就是肯定比你强。 反正谁先脱单谁解脱吧，那意思、 角度不一样， 就是俩人都骑电动车撞一块了，谁先起来谁陪谁。 哦，哎，周飞这个例子举得好。 有的人呢可能内心是真祝福哈，你要幸福 是发自内心的吗？ 那得是你要幸福 咬着后槽牙和你说的 幸福啊。 我倒觉得可以送给人家一首歌嘛，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还有的人说祝福你们是假的，祝福你是真的。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书。 欢迎收听北广歌舞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度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很受大家欢迎的小琴海参。欢迎许莹。 谢谢大家，买海参找小琴，小琴海参又来了，给大家送健康。 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就快速的回答大家问题哈。首先第一点，为什么冬天要吃海参？ 因为冬天咱们身体需要的能量会更多嘛，因为外界它的温度是低的，我们要去释放很多能量，这个时候你需要身体有储备才行。所以说秋冬的时候身体特别要格外保养。海参它是高蛋白低糖低脂肪，几乎没有胆固醇，首先咱说对身体没负担。包括它里面优质的蛋白质，18种左右的丰富氨基酸，包括50多种左右的微量元素，你像钙呀、铁呀、锌的硒呀，包括精氨酸，包括维生素 ABCDE， 包括叶酸 DHA 脑黄金，这男士需要的、女士需要的、老人需要、孩子需要的海参全包括了。所以说海参它是不挑时间不挑人群，尤其适合冬季滋补。 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惠，这是之前节目当中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价位了哈。 对，我们今天带过来首先一大包的海参是350克，一根相当于35克左右，因为里面是10只，6大包就是60只海参。这些海参在专柜全国统一价是4800元，我们今天拿回家的提货券也是4800元，但是我们额外要再多给大家5大袋的沁中黄小米，而且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今天价格是1380， 3折都不到。 对，专柜4800，我们是1380，但只限直播时段，而且我们是限时限量。 大家可以把这个提货券拿到各个地方去比价啊，只要进到这个专柜当中都是4800块钱。 没错，全国统一价。 哎，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的价位是1380元，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热线电话等待着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小琴海参，有必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琴哈。 小琴是1999年创业的，到现在2018年，我们已经整个走下来将近20个年头了。20年专业只做海参，包括你看到每一个海参的包装袋上都有小琴姐的名字、小琴姐的头像。小琴姐说我是用人品担保产品的，所以小琴海参这些年下来，我们靠的是老百姓的口碑，实实在在大家觉得我们的东西好，愿意去跟着小琴走过来。小琴20年下来的话，跟我们一起走过10几年、15年以上的会员就特别特别多。你去想啊，如果这个东西说不好，人家一次就不会再买第二次了。 是，现在的专卖店也是非常的多啊。 对， 但是大家一听到这个价位这么合适，可能有些人就说，那是不是这海参首先不新鲜 啊？不会不会，小琴海参每一根海参只要到市场上一定是好海参。首先我们生长环境是我们在大连海域，今年海参涨价太厉害了，因为是高温嘛，死掉了很多海参，热化了，所以很多像包括福建的海参，包括国外的海参涌入过来，因为老百姓咱不会挑，不懂，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小琴非常坚持，我们保证全都是大连辽刺参，一定是更好的海参，这个品种能保证，而且生产环境是人工育苗投到大海里野生环境下长出来的海参，生产环境是放心的。加工过程是全程无菌的加工，包括我们后期还有非常严格的质检，所以你吃到每一个海参，第一新鲜，第二营养价值保留都会更好。 我们今天大家其实秋参啊， 秋参，对，一年四季就是春天和秋参两季采补，但是春天它更肥，秋参的话不仅是肥，而且营养价值高。 以及我们带来的是4年左右的海参。 对，所以说它又是秋参又是4年大个的，而且今天还有这样的性价比的话，你就不要光听着热闹了，赶快打电话把带回去才是正道。 那我们的组合是 今天我们是1大包350克，里面10只相当于一根35克左右，4年大个的嘛，6大包就是60只。专柜你要花到4800元，提货券今天拿回家也是写的4800，但是呢我们今天额外再多给大家5大袋的沁中黄小米，而且不用你花4800，我们是1380， 1380块钱直接带走。 对， 对， 然后我们今天也是说到了不挑人群，然后冬天格外的合适， 是， 又是秋深，又是四年左右的，非常的合适， 没错。 我们今天的价位只用1380块钱就可以带走市场价4800块钱的小型海参，这个组合， 这个组合是350克一大包，10头，1头35克左右，4年的，6大包60只，而且刚刚说专柜4800，我们是1380。 还赠送各位5大袋的沁州黄小米。 没错，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5.7，处于轻度拥堵级别。环路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西五环杏石口桥到香泉桥的南向北方向，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方向，东五环化工桥到远通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行驶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偏南风2级左右，气温8到6度。今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静稳天气影响，近地层风力较小，有逆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4到5级，非常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扩散条件很差，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在 运动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到街酒吧里。哎，你们说这个美女啊，哎呀，就那么些人痴迷于这个词，哼， 还真是的。 哎，有谁喊你了是怎么着？ 啊？ 不是不是， 什么喊我？ 有谁喊你了？ 美女呀、啊，有限制的。 没有人喊我呀。 没有人喊你，那你。招这几个干嘛使啊？啊， 没有，我就是发感慨啊。 姐，我跟你说啊，就这俩字跟你是不可能沾边的。 我跟你说，不是不光是不跟。 你 到底想说什么，小花？ 不光是不跟我沾边，那满大街一喊美女，那跟几个沾边？过去咱们古人说了，美女那得是四大，是不是？ 美女是四大，哪儿大？ 四大美女。 把你说清了，美女四大还是四大美女？ 四大美女， 这两回事啊。 哎、咱们也得是貂蝉、西施、杨贵妃，是吧？ 潘金莲、 王昭君。 对对对，昭君嘛。 当然也是这个。 四位都没了。 那你得有这个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那时候一形容，哪儿真有那么大威力？比原子弹还厉害。一看你这鱼崩沉下去了，是不是？他 巴死了也得有美女接上来。 不懂不有那句话吗？ 啊， 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眼， 一点眼小眼睛。 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 哎呦呵，你这嘴都不利索、哎、别说了啊。 哎呀，那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水蛇腰塞鼻杆。 水蛇腰。 对了， 这柳这腰都那样。 对了， 那叫杨柳腰塞鼻管。 啊，杨柳差不多 啊，差远了。 粗细嘛，不就是？ 你还没背明白呢，别跟我这说这套。 现在把美女都整俗了。 谁说的？ 什么叫美女啊？怎么了叫美女的？有好看，她有好看吗？她就美女啊？ 这是跟谁要较上劲了？ 是， 不是？好看不好看？ 别以为自己画出来的我不知道，那粉打那么厚，你又没看出来呢？ 这是跟谁啊？ 叫你美女，你后脊梁不出冷汗呀？ 怎么了？这是？ 这是谁又把她 得罪了？ 我前男友结婚了，新娘不是我。 这不是废话吗？你前男友结婚了，新娘要是你，那还叫前男友啊？ 那不 找那好看吗？没有我好看呢。是的，什么眼光啊？别问问我、 哎。一般没有问前任女朋友的，啊。 哎，其实我不是想说他们的事儿，就想说说 你。那你这么半天干嘛呢？ 发牢骚，这人还不承认。 哎呀，不说了，什么美女、 啊？什么就不说了。 随便叫我，我还不愿意答应呢。苏， 哎你。 啊？ 你看看。这随便喊一句， 清清嗓子、 哎、啊！这谁叫您呢？是您的快递吗？ 不、哦，是我快递 啊！ 还真出去了，你这玩意儿， 美女，帮我签个字好吗？ 行，签哪儿啊？ 这签这 签哪儿？怎么了他？ 就写美女俩字就行哈、 啊。写您姓名。 坏了，坏了，坏了！小花被这一句话给喊 喊病了。跟你开玩笑，别当真啊！幽默一下。 好了，谢谢您，再见。 回来，大磊哥，一个送快递的。 大磊哥 啊， 你给我小花姐吃什么不干净不卫生的东西了？ 我也纳闷儿，这哪根筋又错了？小花， 嗯， 一会儿人再拿你当个神经病，你看你给他吓那小伙子蹬车就跑了。一个送快递的，你至于吗？ 哎， 美女这年头就相当于 Mister， 这女的不能。 什么叫 Mister？ 嗯 ，Mister 不知道。 不知道 ，Mister 就是称谓前面那个冠词，就是先生 啊、小姐呀、啊，哎。 所以大磊跟我的意思是一样的， 哎， 是个噱头， 对，我就是一噱头。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 有不少事儿忙吧？ 我得说，你们男的有的比较肤浅，只接受美女，不能接受像我这样的聪明的女孩子。 对，因为一脸啊看不到内涵。 对对对， 你都被你的脸挡住了，知道吗？ 不聊了，不聊了，太深了，聊不下去。 什么就太深了？ 菜市场。 哎。 瞧 一瞧， 各位 哥， 看 看 看看， 大白菜了 啊！这钱怎么卖 ？钱怎么卖？ 茄子。这 茄子？哎呦！ 啊，三块。 蔫儿了，有点不那么新鲜了。 谁说？您看这圆茄子还蔫儿啊？ 老太太，您看我这茄子。 什么老太太呀？什么叫老太太呀？ 老太太，您看我这个，还是我这好？ 不爱听。那老太太，老太太有那么老吗？ 那叫您太太。 直接叫您老。 叫什么太太呀？我又不是你们家的。 对呀，叫你太太不合适，那大妈。 哎，大姐，在这边瞅瞅，你看，哎，我去那边瞅瞅去。大姐呀， 什么叫大姐？妹妹， 多少钱一斤呀？ 美女， 哎哎， 怎么着？你这怎么卖？ 5.8要吗？ 哎呦，妹妹是当不成了啊，年纪还是大了。 他还知道啊？ 哎，前面这位掉东西了，嘿，前面这位。 天气呀。有事吗？你说这外面就我这 是吧？ 你说你来的家， 那位同志， 那块便宜、啊， 调动， 你去那儿看看去吧。 那姐们儿调动，调东西了，你这都不理我。 这不是这 美女调东西了， 哎，哪个？ 要哪个呀？ 这是我的， 是我的呗。 哦，你别说啊，真是。现在到哪儿好多时候都叫美女好使， 是 啊，有什么情况一喊美女就回头， 可不嘛。 哎哎， 可我碰上有一回可没好使啊。 不能还不好使的时候呢， 就那次吗、 哦、 美女，美女，老叫我问问道，美女这位怎么不搭理我，惊动都惊动不上去。哎，美女， 讨厌，人家是男的。 男的呀。 最近网友发出这样一种感慨，说你们媒体啊，能别见谁都叫美女吗？什么美女高管、美女嫌犯、美女警察、美女教师，单说让美女的噱头冲淡新闻本身呀，你们是不是有点太少见多怪了？这俩字也太受待见了吧。 曾经有人戏言啊， 古时候提起美女，大家想到的那是貂蝉、西施、杨贵妃等等等等。今天的美女，不过是个性别的代言词了。不谈别人，单从媒体的表现来看，此言就非虚。有时候这标题当中如果不写上美女俩字啊，他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 美女这个称呼啊，现在已经非常的普及了，男人叫的心安理得，女人叫起来呢也没有半分的妒忌。正如从前人问您吃了吗，并非啊是请您吃饭的同样道理。现在大街小巷甚至什么场合都能听见美女这样的叫声，只不过是告诉大伙附近有个女性而已。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行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婚事也办了啊，这个婚宴也摆了，老刘我们俩这个修成正果 哦， 也真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不用感谢了，这我应得的。 哎，给您买点鲜花。 买点鲜花 啊？ 买点鲜货是买点鲜花。 鲜花 哦，鲜花啊。 啊，有屁股苹果梨。 行了行了，小魏呀、啊，你也不太会说、 啊， 不用买东西了。 关键是 啊， 今天晚上你有万难的事儿也得排除。 我哪有那么难的事儿、 啊？我们俩呀，在饭铺已经订了包间了。 哦， 哎， 那行，我肯定去。 得嘞， 哎，哪儿啊？没下文了 啊？我信号不好。 哪儿啊？在哪儿啊？ 哦，我呀现在在回家的路上，晚上咱就饭铺集合啊。 嗯，好。哎呦，我可等你们俩半天了啊。 是 啊，这 环境怎么样？ 不错， 我们俩这份热心 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真的。 不应当是我呀，哎，这是鸿运当头碰到了你。 我简直是桃花朵朵开。 哎呀，我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哎， 我呀是 行， 永远 行， 永远 别永远了。我上这儿听你们俩海誓山盟来了。 不是，我们俩就是渲染一下温馨浪漫的气氛。来来来， 别老 跟老刘倒上。老刘， 这我喝得下去吗？ 给你倒满喽。 哎，好好好， 没有老刘哪有咱们今天过上这么美好的日子？ 给老刘加菜。 别这么说， 老刘， 那还得靠党的富民政策好。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哎。 你这家委会主任就是说话不一样，我这个人标准稍微的高点，我没想到我这么高标准愣让您给划了出来了。 我给划了出来的？ 您说您找着他，您怎么找着的呀？ 我也纳这个闷儿，其实啊， 缘分呢，所以叫做。 对对对对，二位 来来来，干干， 不用这么客气啊。 我最喜欢他哪儿您知道吗？ 最喜欢他哪儿啊？人品。 人品好。 哎， 负责任的人。 工作 有担当。 工作 养家能力强。 工作 哎，工作也好。 对、 哎、还有什么呢？牙漂亮。哎， 这个我跟你说啊， 我家里 这二红啊 没有长好牙。 二红啊，什么叫？ 您误会了，我说他这个牙齿漂亮。 哦，你把齿带出来。 为什么那么说呢？我们家呀四环素牙 那么大牙呢， 土井水牙，龋齿，虫子牙。 哎呦，二 虎， 我很庆幸、 哎、 我很庆幸你们家我就认识你。就你这牙还不错， 所以我从小对这个牙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和 情节。对对对，这叫缺失感。 哎，也叫补偿心理。 对、 哎、您能理解吧？ 理解理解。 所以我当时看着他以后我非常满意。 你要早这么说呀，你这条件我倒是好满足。 真的， 老刘 来的人也得在啊。 是， 要没你我们俩成不了。我也得说说我爱他什么地儿。 你爱他人品， 工作好。 对，人品， 性格好。 是人品啊， 就是这点最关键。 哎， 头发好。这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 啊， 头发好，肾好，精气神就足。 是是是， 是不是？ 哎呦， 当然了， 小魏啊， 人品也好。 小魏， 半天你 我要早知道你就看中头发不看中人品，这人其实好找。 喝， 哎，好了，就是大。 哎，你说句什么？ 十年后。哎，老刘，真的，我们这结婚十年了，怎么也得请你喝洗脚水。 什么洗脚水？ 不是， 我告诉你们说，我没那么缺德。 他没说清楚，请你喝喜酒。为什么？结婚十年了。 十年， 结婚十年了。 你说老谢，我十年了，过去了，过去了，一时代了。 得，咱们这顿吃挺美，咱再约下一个十年再吃。 哎，我先 扶着老刘。 哎，不用客气。 咱们家走了。 哎，走走。哎哎哎，慢点慢，慢点。 哎 哎哎哎哎哎 哎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这地上这个， 嗯， 这一排是什么玩意儿？ 快快打打这我牙！ 老公，假的吗？难道？这么多年，你原来买的是假牙？ 别管怎么说，你先扶我起来。 你怎么干出这个事儿来？ 哎呀，哎，你头发怎么了？ 啊？ 歪了，脑门那么大。 我这个 假发。 我。不是， 你原来是假富。 假牙， 假富。我说咱们家洗发水用这么省， 我说咱们家这牙膏就不见下去呢。老刘， 我跟你 老刘 不是， 你到底当年藏了多少的秘密？ 你爬人， 我你们先帮帮我。 怎么了？ 按着这条假腿。 您看，都说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见，信任很重要，这话呢着实不假。一对结婚34年的老夫妻，老夫人啊因为丈夫隐瞒装过假牙，就因为这件小事心里不满，竟然闹上法庭要离婚了。老太太给出的理由就是婚姻当中容不得半点欺骗。 当着所有人的面，老头呢给老伴儿道了歉，我不是故意瞒着你，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不好意思说，怕你嫌弃，所以呢就没告诉你，后来觉着说不说呢也不大吃紧了，就一直拖到现在。你看看咱俩儿子儿媳妇这民警同志还有小孙子都在这儿劝呢，你看你是不是就原谅我吧。尤其是你看老刘这也一直说好话呢。 是看在我这份上，你们就继续过去吧。 得，那就过去吧。 得嘞，这事儿过去了还得谢谢老刘，我们老两口请你喝喜酒。 这不喝了。 风来了，雨也飘，你什么时候会对我笑？现在我深深体会到喜欢你， 喜欢你 已经要无可救药。笑一笑， 笑一笑， 爱让我变得笨手笨脚，感觉是很难用对错来比较，我喜欢你的笑。 叶鹏啊，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俩人在家，哎，忽然家里停电了，女朋友一下子紧紧地抱住了叶鹏，叶鹏安慰道：“别怕，别怕，有我在呢。”门外传来一阵响声，女朋友警惕地对他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趴在叶鹏的耳边小声地说：“外边有糖醋排骨的味道。” 殷小柱啊，早晨出门买早点，就听小区的保安说呢，说最近小区啊专门有一群人专偷女性钱包，听着怪吓人的。殷小柱听完了这事儿啊，赶紧就往家跑，告诉他女朋友：“我告诉你一大新闻啊！”刚说完这句话，就看见女朋友扛着一桶水站在饮水机前面说：“什么新闻啊？”“没什么，就是小区来了几个毛贼，你有空给收拾一下吧。”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美到极点就开始幻灭，跌回真实世界。 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